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一集，意外频出。君临宾馆对面，廖永嘉坐在车内吃着包子。 桑波那边的安顿好了？ 嗯，现在有大把的时间为梁龙布局。 廖警官，都等一天了，他还来不来啊？我直接去见他不行吗？ 你的出场方式会决定梁龙日后对你的印象。你冒充的人已经死了五年了，突然出现他一定会怀疑。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，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你借花献佛，梁龙失而复得，这会增加他对你的好感。 真的很无聊啊，你们俩要不上来一起等，你到我这住也行啊。 来了。 余生海盯着前方，在阿福的带领下，一行人正朝着宾馆走去。廖永嘉冷静地观察着。 沉默，注意，人上去了。 走廊的垃圾桶里摆放着两个冰激凌桶。阿福指了指房门，一名小弟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，冲阿福点了点头。其余两名小弟迅速拿过冰激凌桶，加上带来的东西点燃，很快冒出浓烟，拿着扇子往里扇。沉默的房间里一片呛眼的浓烟。什么也看不到，沉默立刻奔向窗台，可是沉默打不开窗户，只能敲打玻璃求救。廖永嘉似乎没有给出任何反应，烟雾越来越大，沉默没有办法，不得不打开房门。盯着门外的阿福，刚笑着说了句你好，就被阿福一记老拳打在头上。沉默只感觉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廖永嘉在望远镜里看到阿福的人抬着被装进麻袋的沉默走出宾馆，随后麻袋被扔进了后备箱。关上后备箱后，阿福眼珠子一转，让三名手下先行离开，自己开着车扬长而去。廖永嘉和余生海开车尾随其后。 这不是去澡堂的路，难道不是去见梁龙？ 继续跟着。 两辆车一前一后飞驰在公路上。后备箱里沉默渐渐地醒来，发现自己浑身绑着绳子，一阵抖动，脑袋挣脱了麻袋，大口地喘着气。黑暗中，沉默摸到一个硬物，低头一看，竟是一枚炸弹。车子停在了先前躲马的埋尸地点。阿福打开后备箱，将麻袋拖了出来。 阿福，是我。 翔哥，我知道是你。 那还不给我解开，你要干什么？ 阿福拿起地上的铁锹开始挖坑。沉默清楚地看着地底下露出的躲马的人头，脑袋上还留着被子弹打穿的痕迹。沉默一惊，没有出声。 好的东西是不是在你那儿？ 你叫梁龙来见我。 阿福继续挖着坑。 我劝你不要有这个想法。 阿福丢掉铁锹。 说实话，我不想再跟那个疯子了，就因为一点怀疑，他居然杀了阿天，死了以后尸体还被做成炸药，被炸得毛都不剩了。还有这个，跟了我三个月都没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就被一枪打死了，埋在荒郊野岭。他要是哪天吸毒上头了，下一个死的会不会就是我？ 阿福， 他现在居然想去跟南亚帮斗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还是五年前的那个梁龙呢？不， 现在他一无所有，只会虚张声势，卖出的货还没他吸的多呢。手下的人早就对他不满了，我凭什么要继续为他卖命啊？ 阿福，你冷静点。 阿福用枪顶住了沉默的脑袋。 货在哪儿？ 廖永嘉和余生海下了车，握着枪，猫着腰，朝着树林深处靠近。看到阿福正用枪指着沉默的脑袋，激动的手舞足蹈。 先救人！ 余生海拉住了廖永嘉。 等等，他要死了，一年的努力就白费了。万一这是梁龙氏的局呢？我们一出面，他的身份也就暴露了。 余生海的一番话让廖永嘉陷入了沉默。 我们要相信他，会渡过难关的。 希望如此。 远处，阿福发疯似的怒吼着，沉默背对着地上的铁锹，趁阿福摇动自己身体的机会，割着捆绑手腕的绳子。 我再问你一遍，冰淇淋车里的货和钱藏哪儿了？ 你杀了我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而且你觉得梁龙会放过你吗？ 我要借这次机会跟他撇清关系，彻底消失。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如果你开枪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听我的，放下枪。 翔哥，你五年前就已经死了。 阿福一脚踹开沉默，借着这一脚的力量，沉默终于割开了绳子，反手抄起地上的铁锹，砸向阿福持枪的手，整个人和身子扑到了阿福的怀里。一声枪响，惊起一片飞鸟。阿福被沉默的脑袋顶住，向后退去，接连开枪，却根本打不到沉默。廖永嘉和余生海的视线被汽车挡住，看不到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终于，阿福被沉默顶翻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。沉默迅速地盖上后备箱，整个人压在上面，死死地顶住。一发子弹击穿了箱盖，擦着沉默的头皮飞了过去，接着又是一发。沉默连忙跳下后备箱，捡起地上的铁锹，准备进一步反击。等到第三声枪响，子弹没有击穿后备箱，几次弹射之后，正好射中了后备箱里的炸弹。一声巨响，汽车连带阿福被炸得连渣都不剩，也将不远处的沉默整个吞噬。一阵耳鸣，沉默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久久不能动弹。廖永嘉和余生海从远处跑来。 沉默，你没事吧？ 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说要保护我的。 我先向你道歉。这里是花城，太多的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。这里的一切有他的法则。我们也没想到梁龙最得力的手下会在这个时候动了私心。 别他妈给我来这套，老子不干了。仙人费我想办法还给你。 你先冷静冷静。 我怎么冷静？我他妈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。 余生海则绕了一圈，在旁边的树上发现了弹痕。他蹲在铁锹旁，检查被割断的绳子以及地上的脚印，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沉默。 余警官，找人来善后，我们先回去。 余生海点头，目光却一直停留在沉默身上，似乎已经看穿了沉默。梁龙那边，浴池中的电视正在播放新闻，画面正是爆炸现场以及被抬出的尸体。 爆炸的原因，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中。另外，警方还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名被枪杀的马来西亚籍男子。 桌上摆着一部手机，屏幕是阿福的照片。梁龙点了三根香烟，开始祭拜。 谁能解释一下，阿福为什么会死在那儿？一定是桑布，我们被他盯上了。 我们炸他的酒吧，他就抢我们的货，我们在那儿埋个尸，他就在那儿杀个人。他想干什么？是想以牙还牙，让我削债血偿？这太像南亚帮做事的风格了。 面对激动哆嗦的梁龙，众人不敢吱声。 在这个充满信仰的国度，杀人连个全尸都不了，这他妈是挑衅，是宣战。 梁龙说完就往外走。 我要把他装进麻袋，吊在广场上，把他打成筛子。 戴维死命地拉住梁龙。 龙哥，外面都是警察，不能出去啊。 梁龙稍微冷静了一些，想要拿烟，手却抖得厉害，香烟洒落一地，梁龙直接丢到了一边。 去把桑博找到。 医院里，一个闹钟被放在了阿喜的床头。 啊，房东姐姐。 哎，别乱动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 爸爸说了，见到你就要躲着走。 放心，你爸已经把房租还清了，而且还额外付钱让我来照看你。不过先说好了，我是按小时收费的，闹铃一响我就回去。 房东姐姐，我现在住院，我爸也出去了，这几个月的房租能不能不收了？ 不行，房子租给你们了，住不住是你们的事儿。 怎么一谈钱就像变了个人？ 那是你不知道没钱时候的痛苦。 一听就是个有故事的人，要是想找人倾诉，我可以当听众。 你真的想听？ 当然。 其实我是一名边境新娘。 什么？边境新娘？ 对，就是那种运气好的话呢，会被卖到城里生一堆孩子，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运气不好，会被卖到金三角的毒贩手里，被强迫吞毒品，帮他们在边境运毒，不知道哪天啊就死在路上了。 那你是属于运气好的还是差的？ 我从不相信运气，所以在司机接水的时候呢，我就跳下了车，从悬崖滚了下来，昏迷了好久好久，醒来之后在丛林里走了足足一个月。 啊，那你不饿吗？ 饿呀，没吃的呢就吃野食啃树叶。所以你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钱重要吗？笑什么？有没有点同情心啊？我把这么惨的故事分享给你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？ 后来是不是还遇到了一个卖茶叶的老爷爷？是他救了你？ 你怎么知道？ 阿喜从水果中抽出一本杂志晃了晃。 那你说的故事这本杂志上都有，昨天陆叔叔已经给我读过一遍了。 陆叔叔又是谁啊？他有我讲的生动吗？ 房东姐姐，你是在磨时间啊，这么一个小故事你讲了一个多小时啊，太不厚道了。 张新瑶尴尬地岔开话题。 哎，对了，阿喜，你妈妈呢？